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日6月7号星期二，晨咁早起身啊，你哋咁就今朝汤姆喺度，英军喺度，陈四喺度，咁同埋阿探仔推咪嘅咁样。 我觉得陈四你今朝有啲强作精神。 次次都咁啦，次都系咁啦，好，唉，人生好難捱啊，咁樣咁就唔係我算早起身啊，今日到，尋日早瞓啊，尋日完咗呢個國際美圖錦標賽咧，攰到翻去就瞓咗啦，啊，所以就唞夠精神啊，咁樣，我而家咧就吞好少少啊，街市用個樣先，擺好佢先，咁樣，哇，佢頭同我頭一樣大喎。我都人，我 都仔嘅介紹用。 不過我都人生上嘅古惑仔咧，我都係威過上無線嘅，我覺得 係 啊。即係其實當然我妒忌佢哋啦，同埋達令啊、英姑啊、黃仁達呢啲啊，真係。 如果你做會員咪得？ 你可以入會噶嘛，你都可以入 會。 係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貨金俾你入會。 你知我唔想俾錢啊！你我公開講咗， 唔好意思講出口。 你哋兩個黑咁唔生性嘅，咪講到明就係唔想俾錢啦、 啊。 窮到窮到咁咁樣，如果費事阿女啲奶稀咗唔好啦，咁樣又冇靚琴贊助我去音樂會。好啦，咁樣咁今朝咧講咩咧？咁樣一開始就英軍點唱嘅咁樣，咁就係講尋日一個元朗嘅交通意外，咁就 昨日咧大攬，昨日咧大 介紹完咗， 喂， 啊你講啊你講， 算啦算啦，我一陣執。昨日咧大約一點半鐘嘅時候喺大攬隧道啦，咁向元朗方向嘅出口嗰度咧就有單交通意外，咁、就一架田螺車咧咁失控啦，佢原本就喺呢個中線度行緊嘅，咁佢行下行下嘅時候就懷疑呢個司機瞌眼瞓啦，咁就咁你其實我唔覺得震驚嘅呢件事，因為呢排我工作關係，我成日都揸車啦喺條街度啦， 同埋瞌眼瞓， 同埋瞌眼瞓，我以為又唔夠瞓、 你講出嚟啊？ 唔係咁瞌，我又唔講呢啲啦。唔係咁，其實平時都會見到有時嗰啲大車啊，工程車、泥頭車、田螺車咁咧，遊下遊下，行下行下，擲咗你半邊線咁樣，周時都見到噶啦。即係我唔意外嘅，你終於發生意外嘅。唔係咁件事就係講緊佢喺中線行緊嘅時候，懷疑佢黑板瞓啦，咁就遊咗過去快線嗰度就撞咗埋牆。咁阿司機又醒一醒啦，咁扭左睇救車，諗住咁一救就撞咗埋另外一架貨櫃車嗰度啦。咁就 犯 則啦，瞓低咗啦，田螺車咁嗰架貨櫃車咧就都俾佢撞歪咗，咁就 L 型咁樣封曬啲線啦。 嗯， 啊咁樣樣， 咁瞓封到依、這個五點幾啦。我哋而家見到畫面見到就係依個啱啱炒完車嗰陣時候，有應該係喺特發 group 嗰度啊。 係呢、這個係呢、這個係特發 group 嗰度嘅片啦，咁就見到咁嘅情況。 嗯。 哇！好彩仲有條線走啫， 唔係佢開頭咧係架貨櫃車 L 型咁樣瞓咗條慢線嗰度嘅，咁咧咁因為架可能架貨櫃車就冇咩大問題啦，咁就洗前少少，咁就開翻條慢線。 唔係啊，佢打側唔係瞓低咗 嘅，唔係瞓低嘅田螺車。貨櫃車冇瞓低嘅， 所以貨櫃車就揸埋咗。 所以佢啱啱意外發生嘅時候，其實佢三條線都封曬嘅。咁後來就可能有職員嚟睇完啦，跟住即係影咗相諸如此類嗰啲啦，咁交代咗啦，咁佢就揸埋一邊，咁就放翻嚟慢線出嚟。咁大約一個鐘頭之後啦，又有 兩點幾嗰陣時， 兩點半啦，你當兩點半啦，咁就又有四架車連環相撞啦，咁就因為嗰條慢線行駛，咁可能前車急剎咁樣啦，後邊幾架車就再炒埋一碟，再塞，咁就嗨嘢啦，冇得行啦，咁就另外一邊荃灣線就單管雙程行啦，咁大約受阻到五點左右嘅， 五點幾啊， 係啦，五點左右先至通翻車。 我好關心，因為我 擔心我老婆翻唔到嚟。 佢喺邊度翻嚟？喺機場。 金鐘嗰度翻。 金鐘翻。 咁你又唔行大欖咪得咯？做咩啫？ 係，所以。 好彩我尋日冇揸。 不過都冇關係啦。你大欖塞就你， 即 係全感都死㗎。係， 我即係我擔心呢樣嘢，所以就特別緊張。咁見佢五點幾咧，就終於開翻。咁都我自己感覺都算清得快嘅，都算係。 我覺得算係，因為一架田螺車你瞓低咗喺個隧道裏面咧，佢要勾翻起，佢係有難度嘅，即係拖車嚟搞嘅時候。 咁而家嗰個司機就話佢61歲啊，阿張姓司機就呢個黑眼瞓啦， 輕傷啦，而家咁就扭親條腰啊、頸啊咁樣啦。咁貨櫃車司機都係輕傷啦，咁就另外嗰單都係冇人受傷嘅。咁呢個萬幸啦，叫做。咁就其實呢單嘢，我覺得揭示咗幾個問題嘅。咁首先我想研究嘅係即係呢啲關於重型車或者工程車啦、泥頭車佢意外嘅成因，我覺得有兩個點啦。咁第一個就關於嗰個重型車輛佢個控制啦，即係車輛機件啊、佢車重啊、車速限制啊呢啲咁嘅問題啦。咁其實如果阿四你平時都有見到噶啦，係即係公路上 我喳喳臨避開佢， 即刻見到就閃開佢啦。 唔係，我又唔係對工程車好，即係覺得佢哋一定係揸得唔好啊，駕駛態度差，我就冇嘅，因為起碼眼見都冇唔覺啦。因為你話如果我喺以一個路面作為一個駕駛者嚟講咧，最恐怖嘅一定係我自己啦。第二，我尋日飛叉佬截停咗，好彩冇抄牌嚇。咁咧，第二咧就係、是的士。 第二的士， 哇！風馳電掣，我哋有兩集國立大台又話風軒鬧的士司機咧，但係冇人以一個駕駛者打嚟鬧的士司機，哇！俾佢閘到，俾佢爬到爬完，仲要擰翻轉頭屌你嗰啲咧，真係好恐怖。咁但係如果見到工程車，譬如你話踩線啊嗰啲咧，尋日咪好大雨嘅，尋日大雨咧，我反而見到 線都睇唔到。 線都睇唔到，我反而見到係的士踩線咧，嚇死我！因為唔係嗱咁呢句又唔係話的士司機嘅、而係咁大雨咧，你自己嘅車係點咧？你就真係唔試過唔知個性能啊、線唔線胎啊、個逼力係點啊？尋日大家都慢駛啊，咁問題喺轉住彎嘅時候，你踩線，哇細佬，我真係唔知點算，我耷又唔係唔耷，唔係後邊有車咁樣，讓你又唔係咁樣，咁就呢樣啦。但如果見到大車，我會行快啲，就係、 是、過咗先， 過咗先，因為你唔知拉起上嚟，你就 拉大， 你嗨大啲啊嘛，你情願過佢啦，你都冇理由跟佢後邊啦，咪洗車洗死我。佢啲黑煙咁樣，咁就盡可能都爬走佢。但有時咧就係、是、啊條路即係農場道啦咁樣啊條路80，我話揸到80，咦你又80嘅、 啊，即 係、啊、大佬， 即係其實車速限制，你平時公路見到有個圓形牌一個數目字喺上面嗰、那個咧，嗰、啊那個係車速限制，係你個 limit 係你個 cap 最你個上限可以開到幾多啫，唔係代表你要開到幾多噶嘛、啊。一架私家車行緊呢個速度，同一架泥頭車裝滿貨。嘅時候行呢一個速度，佢技術上面係唔同噶嘛？你要控制架車嘅話，咁 因為佢個車負一嚟一嚟佢車好重啦，二嚟佢車負重啦，咁變咗佢對於個逼力嘅要求啊，嗰、那個當佢轉彎嗰個嘅向心力啊，嗰個 G-force 啊。 我又想講得唔好咁匿名，但係又唔想太陳志宏嘅情況之下，因為唔知道，我好似聽啲物理人講咧話離心力係冇呢樣嘢嘛，所以講向心力。 向心力 算啦 ，anyway 總之就西啦， 西 走咗， 西走咗， 車朗，呢啲好，我都講呢啲算啦，我哋都係落地啲啦。 咁係啦， 咁係麻煩嘅。 咁睇翻少少舊底發生嘅比較嚴重少少嘅呢啲咁嘅工程車輛重型車輛佢嘅意外啦，咁啊2015年嘅6月3日喺薄扶林道就一單咧，咁就田螺車，咁佢意外，咁佢當時係落緊斜嘅，落斜嘅時候咧，咁、那個司機就話都收緊噶啦，但係收下就俾力就冇咗啦，咁佢諗住直衝埋山撞停架車算啦， 係， 咁咧就小路出大路咁樣啦 ，T 字位啦出去，咁就點知就有車嚟到啦，就撞到另外一架車。 哦，咁即係佢都原本預咗。 佢係啊，咁就冇俾力啊，踩落去冇咗冇辦法，咁就釀成咗一死四傷啦。咁另外一單新近啲嘅就2016年4月嘅時候咧，咁就懷疑又係泥頭車超速啦，喺新田嗰度就撞死咗一個拖夾嘅中國婦咁樣樣，咁都係因為 超速啦。咁其實你個關係咧，你首先要理解一樣嘢，譬如田螺車啊，或者呢啲泥頭車嘅佢嘅工作模式係點樣啦？因為除咗一啲譬如公司請佢嘅，即係公司請佢翻嚟嘅司機，佢有固定嘅工作時間呢一種模式之外，另外一種係佢係多勞多得咁嘅制度噶嘛，一日你可以踩到幾多單嘅話，咁佢就收幾多錢啦。咁譬如話地盤嘅工程咁樣，佢地盤有開放嘅時間，可能八至六啊咁樣啦。咁佢哋就要喺呢段時間裏面盡佢能力踩多幾轉啦。因為譬如泥頭車啊，田螺車先啦，田螺車佢嘅工作就係去混凝土嘅工場咁樣工廠咁啦，咁就上嚟上混凝土上石屎咁樣，咁佢就去地盤度落啦，咁就為之一轉啦，落完咁就又翻去車咁兩轉啦，做到幾多轉就幾多，咁所以佢哋。可能或者會 OT 添啦， 即係分秒必爭啊！佢 分秒必爭啦。咁泥頭車佢限制佢嘅就譬如係堆填區嘅開放時間啦。咁打鼓嶺啊，譬如稔灣呢啲咧，佢開八點收，八點收，夜晚八點，咁佢有個限制時間，佢要不斷咁樣走啦。咁所以有時你喺因為我以前工作關係咁，我都會揸車出入去到堆填區嗰邊嘅，咁唔係揸呢啲車咁經常都有見到啲泥頭車，佢真係揸得好快，真係揸得好快，同埋燈都係唔睇噶啦。 即係你覺得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佢每日嗰個工地啦，你可以叫做啦，個工作時間啦，佢要between個工作時間，如果佢走得越多轉咧，就得到嘅人工就越多啦。咁啊講真啦，你香港你即係其實十二個鐘又好，十個鐘又好啦，你揸快揸慢，我覺得。都是爭一轉就話， 可能是爭一轉咯。 即係頂盡你抌快啲落力啲就爭一轉。 爭一轉都 呢個 唔係，我冇話唔係嘢，我只係想落咗一個實數就話，我估嗱，譬如佢哋呢啲去，譬如呢個大欖通常去邊度去邊度㗎呢啲。 大欖通常荃灣去元朗， 荃灣去元朗，哦，咁就可能多好多轉喎，咁近，即係荃灣去元朗經大欖隧道，可能佢搏命啲揸多啲，可能佢一日如果十個鐘，可能多兩轉都唔頂喎，咁樣 出奇， 係咯，可能可以肥多兩轉，咁嗰個係錢嘅誘因啦。嗱，其實錢嘅誘因會帶嚟咩咧？你會發現咧，喺馬路上邊咧，一啲咧多勞多得嘅職業司機咧，哇，嗰種個搏命程度咧，係佢架車闊五尺，咁佢 cut 線嘅位四尺十一寸，佢就過噶啦咁樣。哇，嚇到真係驚心動魄！佢架車生鐵大佬，揞落嚟我嚿膠泵把真係多得你唔少，噴噴有七嚿喎。咁我又一塊咯，唔係咩？ 唔係 小弟嗰間，小弟嗰間平啲，小弟嗰間平。我而家坐撞粒咗個車。 喂，咪後俾卡片我都有嘢拍。 哦，喺鄭金滿附近嗰度。唔係題外話添，撞粒咗咧，跟住咧，我就好，其實可以，因為我新牌，唔係新牌，我係新買嘅車，新揸車，咁諗住只要粒咗咪算咯。即係屋企人我咁講，你都預撞到 total loss 啦咁樣。跟住。但係問題個 brake 有聲啊，硬到個胎，咁就去揾師傅睇一睇啦。第一次人一世買一世咁樣，跟住去到個師傅話：，哇，咁樣啊，好貴喎，咁樣。我即刻滴汗啦，因為我有上網 check 啊嘛，撞粒幾錢？三四千蚊，四五千，跟住話要700多蚊。 之後俾啊，即刻俾。 哇！我同我屋企人咧，我同我姨兩個一齊去咧，因為我姨介紹我去，我哋兩個要忍住個啖氣。哇，咁樣啊！其實個心笑， 究竟應該笑定唔應該笑咧？ 個心哇就俾啦，我唔記得咗，總之唔係貴啦，應該唔係呢個價。Anyway 啦，咁樣咁就係、是你睇譬如紅 van 係咁啦，紅的係咁啦，或者其他呢種職業司機啦，嗱有一啲唔使咁樣趕轉數嘅職業車咧，就咪斯文好多咯，即 係 呢個世界其實就係咁市場使然嘅一樣嘢㗎啦，即係如果你唔係咁樣轉數計，如果你係斷月薪咁樣出，咁咪大家就輕鬆啲。當然你可以咁樣説法，哇咁樣養懶咗啲人啦，又咁樣打到死人啊，你老母，即係大攬隧道。當然啦，我尋日睇咗呢段新聞。我冇乜大感覺啦，因為我第一件事，大欖隧道咁貴，我不嬲都唔揸嘅，我不嬲揸全錦， 係啊， 走就唔係，即係 I mean 夜晚就夜晚出九龍就小弟都唔好辣咁，咁但係如果入去，因為阿女嘅阿公就住八鄉咁樣，咁間中都入去玩下草地咁樣，咁但係都係揸全錦嘅，咁樣啫，咁樣啫，咁當然呢個就係揭示咗，譬如你話喺即 除咗職業司機啦，即係你一陣再講啦，即係喺個路面上邊咧，你一見到咧，哇斷嗰啲係斷轉數計嗰啲嘅職業司機咧，真係退避三舍，唔係討厭你，即係各有各渣啦，我覺得，即係我知你講，我亦都讓嘅，我亦都讓，唔係怕咗你，我都明白，揾食壓力辛苦，即係譬如早前講的士司機，咁啊前的士司機啊夏濟咁樣，咁佢都喺 Facebook 亦都有提過，喂大佬每朝開工打開個車門就八嚿水車租落地咩都唔好講，咁你每一日翻工就係負八百咁樣開工喎，即係唔係話揸 Uber 嗰啲，咁你差唔多係零開始咁滯，你係負咗八百之後，你就揾你個飯盒錢，揾完飯盒錢就係揾你個屋租錢，跟住就係揾阿仔阿女嗰啲。嗰啲Cambridge 嗰啲啊，學風力啊，嗰啲咁嘅班嘅錢，哇！真係係好大壓力。喺快線揸兩揸，馬路邊有個阿姐一舉手，嗰架的士呼咁樣個 S 型走埋去，潦草 S 嗰個係咁就埋咗邊喎。你作為 潦草 S 係咁樣嘅喎， 都會真係嚇親㗎。尤其是你 POV 咧喺馬路中間，你更加覺呢樣嘢。好啦，咁揭示的職業司機， 即職業司機佢有呢、這個 第一走轉數啦， 因為呢個咁嘅走轉數因素，令到佢哋可能揸快咗啦。唔講佢哋超速啦，只不過係一架超重嘅，佢都要行嗰個車速嘅上限。咁对佢本身个车辆个控制同埋制动都压力非常之大啦。咁以前我有揸过货车，咁咩重货系一定系难收啲噶啦。 哦，系 啊，尤其是落斜啊呢啲咧，转弯呢啲啦。咁头先讲咗啦， 讲紧嗰啲田螺车，我睇翻啲报道讲系有成30吨噶嘛，讲紧系 吓，唔出奇， 一个30吨咁嘅嘢，行80 系啊。譬如唔系，即系平时讲嗰啲5.5吨货车啊，架车都差唔多去咗4吨去啦。 系啊， 咁所以你孭少少货，基本上已经超噶啦。 你自己计 MC square 啦吓，系啦，80 kg 跟住就30吨连埋个车重咁样，假设冇 friction 嘅话，会考 level DSE level physics 一耷喎，耷嗰嘢嗰块比力皮，你谂下你前世要做几多唔好运嘅嘢，先会成为一架泥头车嘅比力皮喎，咁就系嗰样嘢啦，即系基建问题啦。To be fair， 香港对于工程车嗰个规管或者验车，我谂 so far 都唔系太差啦，相比大陆同台湾啊， 咁你冇得比，你个同大陆， 我撇开大陆，相比台湾咁样讲啊，佢我觉得香港都系唔错嘅，都系唔错。 我唔敢讲，因为其实都见过啲新闻系直头个辘都飞交埋出嚟噶嘛， 少啦，即系起码即系相对啊，相对算少啦。咁都亦都好多呢啲咁嘅意外，即系譬如佢嗰个验车嗰、那个验得唔紧啊，亦都会有，即系同你讲例外嚟，系啦，就系、是、好。另一样嘢啦， 另外一个状况咧，就系嗰个司机个精神状态啦。咁因为其实呢一单咧，佢 怀疑恰着， 怀疑系个司机恰着啦。咁就可能做得耐啦，咁就恰着咗觉。咁其实之前都有一单嘅，咁就喺。睇下先，2015年嘅7月8日，咁佢青馬大橋，但系就唔係今次就即係嗰一次就唔係田螺車出事嘅，咁就係、是、喺青馬大橋嗰度有三個田螺車嘅司機啦，咁佢喺地盤度工作咗23个钟头，咁放工，咁你自己個就自己坐一架七人車，咁就喺青馬大橋就翻九龍啦。咁當時又係懷疑佢哋黑眼瞓啦，就喺條線嗰度彈嚟彈去咁樣，咁結果咧就又釀成咗交通意外受傷啦，咁。其實咧，即係又圓翻頭先個講法，因為佢哋多勞多得嘅關係咧，所以佢哋經常有 OT 嘅狀況，希望可以揾多少少啦，咁令到佢哋精神壓力出現咗個即係眼瞓啦，簡單啲嚟講就 嚇 難以避免噶啦。咁為即係其實如果睇翻咧，香港有冇管理呢啲即係關於職業司機佢嗰個工時嘅法例咧？暫時應該就冇嘅，但係就有一個係俾一啲巴士同埋小巴司機嘅叫做指引啦， 係 嚇咁就指引嚟嘅啫，唔係要跟嘅法例嚟嘅。咁 邊個俾即係政府俾嘅指引？ 運輸署俾個巴士小巴嘅建議啦，個指引啦。咁就嗰啲司機咧，咁就應該係每逢揸咗6个钟头車，就應該休息翻30分鐘咁樣樣。每一日嘅駕駛時數咧就唔好超過11个钟头。咁計埋嗰啲休息時間之外咧，咁每日就唔應該工作多過14个钟。 吓，两 个指引都几浪，工作唔好超过14个钟，呢个系指引啊，即系话我哋做多14个钟啊，辛苦咯， 辛苦 啊，使够你讲啊，一日得个24个钟， 吓，咁个现况，但系喺呢个咁嘅指引以巴士， 我边有时间听国立大台啊？ 你以巴士公司嚟为例，嗰啲巴士司机系经常性要 OT 先能够有足够嘅入职去生存啊嘛， 系因为仲有两个相连嘅工作天咧，佢要最少中间要有10个小时嘅休息啦。吓，咁但系巴士司机，我之前我识个人咧 咩啊？嗱，工作时间每日唔好，即系14小时， 系 休息要有10小时， 系 咁我边有时间搭车翻屋企咧？ 唔系连住两个工作天， 我转间， 可能早间转夜间咁样俾足时间，因为指引。不过呢个你记住呢个系指引嚟啫嘛。 哇，谂起都眼， 呢个系指引嚟啫嘛。吓，咁因为咁 职业司机好辛苦。 系，其实我之前我有认识一个后生摇摇就走去揸巴士嘅朋友， 抵唔抵到 考会考噶？吓，唔系考 DSE 噶？ 唔系，抵唔到闷噶，我只系觉得 抵唔到闷嘅，因为佢都话成日揸到黑眼瞓，因为咧佢有时而家佢个指引系咁样就，但系佢当时做应该系都10年8年前噶啦，真系揸巴士20几岁咁样。因为早，譬如巴士嚟讲咧，巴士司机咧，佢早间开工最早5点半啦，你当有时夜间收工最夜就2点半啦。咁佢中间即系有两个，但系有时好奇怪噶嘛，你夜间收工接早间噶嘛，都会发生噶嘛呢啲嘢。点顶 点揸大佬？唔系啊，你有听夫人咧？ 啊， 我哋有个听众叫货车司机噶嘛，佢以前揸巴士噶嘛， 系啊， 佢咪偷鸡咯，整嗱唔知用咩原因架车，架车跪低咗，就揸埋咗。 我有时喺无啦见到前面有啲巴士停喺度，就系咁， 跟停咗好耐，跟住个司机就要大嗌话坏车，咁啊，跟住就自己落车，跟住嗱，当然佢已经系离咗职嘅一位听众啦，所以佢咪讲咯，跟住我话哦，唔怪得知。啲巴士坏车总系喺个站嗰度坏噶啦，你又唔会喺 highway 坏， 都有嘅， 有嗰啲系真坏啊，系咪啊？咁系咪埋站嗰啲系假坏咧？我冇讲， 仲有啲仲扑街，有啲叫天地更啊，翻朝头早7点，跟住11点就收，即系落场，好似落场， 跟住 夜晏昼4点钟继续做到夜晚， 系啊嘛。 咁你住得远，你翻唔翻屋企好啊？ 系， 你翻到屋企瞓1个钟啊？ 系咪好乞人憎啊？朝早最单讲早晨，跟住就睇我够讲啦咁样，中间你话唉好辛苦啊，辛苦啊。 咪同埋 我而家咪翻天地间咯， 系啊，我咪 辛苦啊。 你职业司机好多时，譬如你讲巴士也好，你讲呢啲工程车嘅司机也好，好多时我哋嘅路线系fix 死咗噶嘛， 系 好多时系咁，你变咗系好捻闷嘅，喺你会揸车系 咁样，因为呢个世界天生有人系做中意做好 routine 嘅嘢嘅，即系总之我每日都系做一样嘅嘢咧，佢会获得成功感嘅，因为有啲人就觉得每日都有新挑战，做唔同嘅嘢。咁但系我即系呢个世界唔同人。 唔系我讲唔系话佢中唔中意挑战，但系有时你咧，因为成日都做埋同一样嘢，你好容易咧就 个集中力唔喺度， 系啦，唔在意啦，好容易，尤其是啲咁长时间， 都系。即系譬如我哋咧，我哋揸私家车、细车仔或者自己玩乐咁样揸车，你系入弯就入弯，掟弯就掟弯啫。你对于职业司机咁大车嚟讲咧，对佢嚟讲转嗰个弯咧系得一条线嘅啫，多一寸少一寸就 high 博噶啦。即系亦都唔可以入得太入，入得太入你又上咗安全岛，太出你又 high 到隔离线。对于职业司机得大车嘅职业司机嚟讲咧，其实对佢嚟讲入一个弯咧，其实系紧局噶 F1 咁， 系去到见到。嗰條柱遮咗 A 柱就咁樣捽，跟住就到。你唔同我哋咧，今日試下入埋啲，聽日咧就試下突出啲先，好多啲。你都叫做考驗下架車嘅摩擦力，即係你都或者你都有預鬆啲嘅，即係你嗰日攰啲。揸歪少少都唔至到死人。咁你揸咁大架車咧，尤其是頭先講咁重啊。基建唔知係咪咁穩妥嘅時候，因為每日揸咁多公里咧，你嗰個勞損即係耗損又大啦架車咁樣，咁車胎容易光頭啦咁樣，咁其實個危險性都係增加，唔係直嗱，其實所以英文講得好好，幾樣嘢牽涉車嘅基建啦，人嘅勞累啦，都影響啦咁樣，咁亦都嗱，因為以我咧揸車嘅經驗，我而家開始發現咧，點樣會導致車撞車交通意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兩架車。都係失魂先至會撞嘅嘢，因為我都會失魂，但係對方咪醒咪避開咗我咯，或者對方失魂，我醒咪避開都唔撞咯。 係啊，其實因為如果尤其是你長時間揸車，你其實揸車好傷神嘅，你4个方向要睇前後左右，3塊鏡左右鏡。 跟住戴口镜。 系啊， 你要你冇，如果留意一刻少咗咧，即系譬如听紧国立大台好好听，不如开视像啦，跟住望一眼你嗨嘢， 无端端星之城波会战胜归来，你咪即刻扭态咯。 我哋唔好建议人哋揸紧车嗰时睇视 像，听啦，唔好睇视像， 唔系唔系，绝对唔可以睇。 虽然听都好吸引， 绝对唔可以睇，但系有时星之真系咁样噶嘛。咁你听阿里咪好地地咯，咁样你听下食拉面咪算咯，咁样。不过有时都会，我早一排，唔系成日都有呢只，即系啲cut线盲点位咧。夜晚 cut 线盲点位，后边梗系电单车，哇！讲坚睇唔到就睇唔到，咁或者集中力低啲咧，有时揸车好顺理成章嘅，系喎，咁就行，跟住就即 系我个巴士司机 friend 咧，佢话有时因为佢每日都系揸同一条线嘅时候，有时佢话佢自己喺丽景嗰度瞓着咗觉，一瞓醒喺屯门公路。 即係咁又離， 係離譜咗啲，但係你明唔明嗰種狀態係你 唔係你 恰下恰下你自己身體狀況，你眼收到嗰個訊息，自己仲喺條線中間嘅揸。 哦，係，即係佢擘大眼嘅， 蒙咗個人係蒙咗，跟住醒一醒嘅時候。 咁你將架車 keep 喺同一條線冇嘢噶嘛？周圍又冇車。跟住就昏黃， 佢唔記得咗中間嗰段嘢發生咗啲咩事。其實我識得有個人，佢識得催眠嘅，催眠個狀，俾人催眠咗個狀態，大致上係咁樣啦。 Sam 哥，即係會嘅一盞黃黃舊舊的燈咁樣就行嘅。我試過，譬如做完夫人有時，俾 Toby 聽到嚇死佢，即係係牛下牛下噶。但係最犀利就係你嘅警覺性咧，都係喺催眠下面嘅，即係好攰啊，好攰，紅燈就停啦，綠燈就行。 係啊，係嗰只反應。 其實咧自己都驚嘅， 驚㗎， 其實都咁啊。你咧反而咧坦白講咧，即係如果你係有，如果你話酒精藥物咧，你知道你仲要揸車咧，你係會好 tense 嘅成個人。即係譬如你嗰日飲咗一杯酒，一杯啤酒。一杯啤酒，咁有時冇食嘢啊，或者就有氣咧，上一上咧，挫一挫啊咁樣，咁你可能覺得有少少咁樣地，但係唔得，要揸架車，嗱唔鼓勵啦，咁我冇試過嘅。你知道我冇試過嘅咁樣，哇！你超 focus 嗰個狀態，點解我會知咧？總之我冇試過啦。咁樣咧，咁仲好過眼瞓喎。哇！眼瞓真係冇嘅。嗱，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咯。另一樣講翻，如果職業司機咧，就係、是、譬如頭先 Chairman 人講嘅，就係、是、啲外判嘅問題咧。嗱，你話係點解運輸署會俾小巴巴士有指引？因為佢俾你指引到啫嘛。但係如果係外判咗出去，你又指佢唔到啊嘛。對方就話：哇，唔關我事喎，全部嘅官員都唔應該有責任喎。你飲完水，你食完都冇責任啦，大佬。即係你一外判咗就唔關我事喎。我係俾月薪佢喎，不過佢出當多勞多得，我都唔想有咩同我個下面個判頭講點講。咁、那個判頭咧走咗佬咯，咁樣跟住咁個司機咧死咗咯，咁樣喂。就係、是、人命，就係、是、人命噶啦。 咁呢個就係香港，即係呢個就係香港嘅狀況啦。咁其實英國有唔同嘅，有唔同嘅做法嘅。咁、譬如我自己接觸啦，英國無論係平時喺街外面嘅一啲機構啊，即係運輸公司好啦，或者軍隊裏面都係有個咁嘅制度嘅。因為呢啲機構通常有一個職位係叫做health and safety officer， 你當係職業安全主任咁樣啦。咁、佢負責去記錄一啲司機佢行車記錄啦。佢個 record 會 keep 翻兩年嘅，點樣做嘅咧？因為佢嗰個英國方面係有呢、這個職業司機駕駛時數限制嘅，其實咁咧如果講翻英國嗰度先啦，咁就每駕駛五個半鐘頭嘅，要休息30分鐘啦。咁就其實同巴士個好快好快，其實同巴士個指引差唔多。咁兩個工作天之間需要休息10日啦，唔係十小時係啦。咁就工作唔可以超過某一個時數啦。咁佢哋嘅做法就係你每一個司機佢今日工作嘅時候咢，佢需要填返今日揸車嘅時間，一個鐘、兩個鐘、三個鐘，咁中間食飯時間要全部 mark 低啦。咁一啲比較大型嘅公司，佢會喺架車喺嘅，即係佢嘅個車上面呢，咁就安裝返 GPS 電子記錄咁樣啦。咁呢一個記錄係會 keep 兩年嘅。咁如果期間譬如有發生交通意外嘅話啦，咁呢啲咁嘅資料係需要由嗰個職業安全主任 上報， 佢上報翻去英國運輸署嗰度嘅，咁就做翻。 我係懷疑香港係有呢啲制度嘅。 香港其實 唔知喎，我唔知冇啊嘛。Anyway， 就算有我都唔知 道。咁就人哋就即係外國有咁嘅做法，就需要記錄翻一個司機佢工作嘅時候， 香港會有，香港咪幫你做嘅打卡各樣咯。佢唔係 佢幫你 個出發點唔係話因為你安全啊，啲司機係咪揸得太耐會過勞啊？唔係依個，而係你 點樣慳啲成本咯，點樣取盡多啲你咯。香港可能如果 mark record 嘅話， 嗯，係咁樣嘅動機咯。但係人就是、英國嘅做法，佢係希望呢啲咁嘅職業司機唔好喺路面上面製造危險啊。 喂，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 好，休息 一下 live 啊， 斷啦。